离开了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了荒凉的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。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，隐藏着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。这里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道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，看着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的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的预言，虚幻而又真实。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担心杨雪莉已经知道我哋系赌斗嘅，但系转念一谂，都事至此啦，我就无谓同自己增添负担，于是都唔再去谂咁多啦。帮肥仔将玉佩装喺玉石眼球之上，呢、这个玉石眼球瞳孔向上，正对天花板，正上方嘅粒槽似乎系同肥仔块玉相吻合嘅。将玉石换咗几次方向，终于系对正咗啦！咔一声，卡咗入去。玉石眼球一晃，碌开咗原先固定住嘅位置，地下光秃秃咁，亦唔知道正话系咩机关将呢个玉石眼球固定响度。我抱起玉石眼球，将佢交咗俾陈教授，请佢睇下。杨雪莉接亮一支荧光管，为陈教授照明。陈教授拿出放大镜，翻过嚟倒过去，揣摩咗两三分钟，不断摇头咁讲：我都睇唔出系做乜嘅。不过呢只肉眼有人头咁大，浑然天成，完全睇唔出人为加工嘅痕迹。甚至可以讲啊，喺2000年前，人工技术系冇可能做得出嚟嘅。精绝国嘅鬼洞文明真系太过神秘啦！陈教授穷尽几十年嘅心血，亦都冇掌握到几多资料，只系对鬼洞嘅文字符号同埋历史有一个初步嘅认识，推断出呢个民族是以眼睛为图腾进行精神崇拜的。这个呢都仲是我们入了来黑塔之后先作出的判断。一时三刻自然就没办法解释这个神秘的肉眼是用来做什么的。目前可以认定的是，这座有16条巨型石柱的大殿是一间神庙。既然精绝国是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，在神殿之中供奉一个眼球亦就是理所当然了。不过为什么这个肉眼上有个粒槽同肥仔这个玉佩完全吻合呢？而且一装上去，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肉眼就会自然脱落呢？这些事根本就没办法理解。陈教授要肥仔将他这块玉佩的由来原原本本地讲出来，唔可以有丝毫嘅隐瞒，亦唔好夸大其词，冇必要实事求是。肥仔系当咗几年个体户㗎喇，平时吹水就唔抹嘴嘅，基本上讲嘅嘢都系唔经大脑嘅，諗到咩就吹咩。嚟新疆之前，佢仲对教授佢哋讲呢，呢块玉系佢以前去新疆打土匪嘅时候得到嘅。当时众人都系一笑置之，边个都冇当真，只系咧睇呢块玉上边有神秘莫测嘅鬼洞纹，咁先同意俾佢加入考古队，等佢一齐嚟新疆。依家被追问起身啦，肥仔见到众人郑重其事，都唔够胆再乱吹啦。 佢对呢块玉嘅来历所知亦系十分有限嘅。于是佢一五一十咁讲晒出嚟啦。原理啊，肥仔嘅父亲十五岁嘅时候，即系响黄麻暴动嘅时期就参加咗革命啦。佢有一位战友，两个最初系一个班嘅，但系后嚟已经天各一方啦。一个响一野，一个就响三野。大家都做到纵队司令级别嘅高级指挥官。肥仔阿爹嘅呢位战友啊，响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入新疆嘅时候，曾经带部队经过塔哈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嘅尼雅，途中遭遇咗一股百几人嘅土匪。当时嘅新疆局势就好复杂嘅，各种嘅武装势力、散兵游勇以及土匪盗马贼多如牛毛，所以解放军同土匪发生遭遇战，其实系好平常嘅。一场短暂而又激烈嘅战斗之后，首长警卫团将呢一伙土匪打到死嘅死，逃嘅逃，最后喺一个黑胡须守匪嘅尸体上搜到咗呢块玉佩。呢块玉佩嘅来历同埋用途都无从得知，只系觉得颜色同埋质地都非比寻常，除咗上面刻咗啲奇形怪状嘅符号之外，都冇咩特异之处，于是大家都冇当一回事。后嚟呢位首长听讲老战友生咗个大肥仔，就托人将呢块玉当成咗礼物送咗俾佢。二月逆流之后啊，肥仔嘅父母受到咗冲击，先后就过咗身了。响新疆嘅呢位首长亦因病过咗世啦。当时肥仔先得十五六岁，仲唔系好识嘢，屋企里头只系剩低呢块玉。佢就梗係当宝咁收藏住啦。对于呢块玉石嘅由来，佢所知道嘅全部内容亦就係呢啲啦。陈教授听咗之后叹息住讲，可惜呢啲人都已经唔响度啦。呢块玉又几经易手，来源都冇办法考证啊。讲完都唔知几唏嘘。杨雪莉将玉眼从教授手里头接过嚟睇，全神贯注咁睇得极仔细。我见佢自从入到精绝古城之后，几乎就冇点讲过嘢。心谂佢可能系因为见到呢座古城之后啊，始终冇发现佢父亲嘅踪影，所以先忧心忡忡啦。佢父亲同嗰几位探险家失踪咗一年几。佢哋有冇嚟过呢度都好难讲，而且啊，呢度地处山口，风大沙暴又多，整座城一年里头唔知有几次会被风沙掩埋，埋咗又俾下一次嘅风刮翻出嚟。我哋呢次可以揾到啊，可以讲系非常非常幸运嘅。响茫茫嘅大沙漠，要揾到一支探险队，就好似海底捞针咁，谈何容易呢？但系佢始终抱住一丝希望，总系要见到尸体先甘心。喺精绝古城中探索得越深，佢心里头嘅失落感可能就越强烈啦。响山谷度，佢救咗我一命，我希望有机会为佢做翻啲嘢。呢个时候呢，见到佢对呢只玉石眼球咁感兴趣，心谂只可惜呢块古玉系肥仔嘅，如果唔系，我送咗俾佢都冇咩所谓啦。呢个时候仲未等杨雪莉睇完，肥仔就已经有啲唔舍得啦，伸手过去就要攞翻过嚟。杨雪莉捧住玉眼嘅手向后一缩，对肥仔讲：你急咩啫？我睇完自然就会还翻俾你噶啦。肥仔讲： 唉，顶你个肺啊！咪废话啦，呢块玉系我屋企嘅宝贝，俾你呢个半堂翻睇嚟睇去，咁算点啊？我惊你啊，生只猫入眼呢。 讲完就要夹硬抢翻过去啦。 我见到咁，急忙就劝咗啦。你哋两个唔好抢，唔好抢，算系俾啲面我呢个队长咧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我做主啦，先俾杨小姐睇五分钟， 啊，就5分钟啦。我惊住肥仔同杨柱利争起身，将只玉石眼球打烂咗，于是边讲边伸手去揿住佢两个手中嘅玉石眼球啦。冇谂到佢哋两个见到我插手，唉，真系俾足面我啦，大家都唔想争啦，一齐就收手啦。我只系伸出一只手，仲系从上边揿住嘅。呢只肉眼又圆又大，滑滑溜溜咁，一攞唔住，玉石眼球就重重咁跌响地下，啪一声就跌成咗碎片啊！众人啊，你眼望我眼，陈教授全身西康咁指住我： 你 理咗半日啊，都冇理出一个字嚟。我真系有口难辩啊，连连摆手讲啦，我唔系。我系，我咪就系一番好意咋咩？我冇谂到，点估到佢咁化学嘅啫？边讲啊边伸手去执地下嗰啲玉石碎片，心中啊暗暗祷告啦，最好可以黐得翻。唔系佢哋要我赔啊？呢只咁嘅无价之宝，就算系将我卖咗啊，都赔唔起啦。当时真系有啲急。都唔知道系向上帝定系向佛祖祷告好啦，可能系由于我冇固定嘅信仰咧，导致祈祷嘅效果就唔显著啦。肉眼本身又重，加上地面石砖坚硬，有部分都跌到碎晒啦。我响地上搞咗半日，连碎片都揾唔齐啊！我踎响地下嘅时间稍微长一啲，加上又心急，背后装嘅嘢又重，俾肥仔一拉。企唔稳，一屁股就坐喺地下。我挣扎住想爬起身，无意间一抬头，喺微弱嘅光线之中，神殿嘅房顶上边有一只面盆咁大嘅眼睛，闪动住奇异嘅光芒，正响度望住我哋。入嚟嘅时候，我哋粗略咁睇过四周围嘅环境，上边黑麻麻咁，亦冇仔细点去睇。边个都冇留意咩时候出现咗一只咁大嘅活动眼球。我急忙用手电筒就往上照啦。呢座神殿虽然高，顶上嘅范围亦应该响我呢支手电筒嘅照射范围之内嘅。点知手电筒一照响上面，光柱就好似被黑暗吞没咗咁。除咗嗰只巨大嘅布满红丝嘅眼球之外，屋顶嘅其余位置都系一团漆黑，咩都睇唔见。我哋其余嘅六个人都见到头顶嘅呢隻巨大嘅怪眼，众人心諗不妙啦，驚住呢隻怪眼跌落嚟会伤到自己，都纷纷向后退开。只见呢隻巨眼向半空中转咗一圈，就顺势落向地下。呢一嚟，我哋都睇得清清楚楚啦。呢隻嘢虽然系似眼球，但实际上佢系个半透明嘅肉球，外边全部系青白色嘅物质，中间裹住一大团黑麻麻嘅嘢，唔系好留意嘅话，真系会将佢当成眼球嘅。肥仔见到呢隻古怪异常嘅肉球，心中一慌，就将背上嘅突击步枪托响手上啦，准备开枪射击。我连忙揿住佢讲。唔好轻举妄动。仲未等我哋明白究竟呢个系咩嘢嘅时候，呢隻巨眼咁嘅肉球突然薄一声裂开咗。里面流出咗数百条斗前向一齐嘅黑色怪蛇。呢啲怪蛇同我哋喺扎格拉玛山见到嘅一模一样，都系全身黑鳞，身长不过数十厘米，头顶上面有一个黑色嘅肉瘤。一堆堆嘅怪蛇搞埋响一齐，涌下涌下咁，身上都系黐立立嘅透明液体，就好似啱啱从卵里头孵出嚟嘅咁，讲唔出咁核突啦。众人睇到头皮发麻，情不自禁又向后边退咗几步。我哋响黑塔中见到蛇身人手嘅守护神雕像。头顶上亦有个咁样嘅黑色圆球。当时陈教授推断呢个黑球只系隻眼睛。 难怪在山谷里头，杨雪莉在紧急关头的时候用闪光灯救了我条命。看来这种蛇头上的肉瘤，即使不是眼睛，亦对光源极为敏感。这个时候哪里还敢耽搁啊？我同肥仔挡在众人前面，趁这些黑蛇还纠缠在一起，还未散开的时候进行射杀。他们的生命力极强，只是剩下一个头都可以伤人。我边开枪就边嗌楚健，将啲固体燃料倒上去，点火彻底咁烧死佢哋。火光将神殿照到光如白昼，数百条黑蛇仲未嚟得切展示毒牙，就已经变晒焦炭啦。我长长咁透咗一啖气，好彩先下手为强啊，唔系后果就难以预料啦。我心谂，出现呢啲黑色怪蛇，唔通系同我打碎咗玉石眼球有关？又或者玉眼系个祭器，将古玉装喺玉眼度，就完成咗某种仪式，将呢啲怪蛇从嗰个所谓嘅虚数空间度引晒出嚟。唔管系咩呢，以后再睇见呢种玉石眼球，万万唔可以掉以轻心啦。我叫大家都去周围检查下，惊住仲有漏网之鱼。我又仔细打量屋顶，到处都系平整嘅石砖，实在谂唔出嚟呢个大眼球咁嘅蛇卵系从边度飙出嚟嘅。呢一下检查果然发现咗啲唔寻常嘅地方。神殿中嘅16条巨型石柱，每一条石柱嘅柱身上边都有六个眼睛咁嘅图案。石柱嘅底座都系呈正六边形嘅，其中五边每一边都系雕刻住一个细细地嘅符号，各不相同，分别系饿鬼、羊首、狐人、巨同人、守护兽，仲有一边系空嘅。呢啲石柱引起咗我哋嘅关注，陈教授将呢啲符号嘅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落嚟，叫我哋转动石柱下嘅六边形石座。一试之下，原嚟下边系个石槽，同柱身分离，只要用力就可以旋转嘅。教授讲：睇嚟呢度系座大石柱嘅建筑，系间用嚟祭礼嘅神殿，就肯定冇错噶啦。而且系一个多功能嘅祭祀场所，柱底六边形嘅符号就足以表明佢嘅作用。呢啲石柱每四条为一组，依家嘅排列系按照守护神嘅符号交叉相对嘅。正话嗰个玉石眼球就系个祭祀嘅神器，而肥仔嗰块古玉就系启动仪式嘅法器。唔排除仲有其他法器嘅可能性。至于呢件法器点解会流落喺外边，系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入过嚟呢，定系俾嗰啲反抗精绝女王嘅奴隶偷咗出去，就不得而知啦。可以推断，一旦法器连接，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嘅怪蛇走出嚟享用祭品。而且讲呢度系一座多功能嘅神庙，系因为呢啲石柱上边啊，唔单只有地位好高嘅守护神，而且有处于最下层嘅奴隶、牲畜同埋恶鬼。神殿有可能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、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。通过石柱下面符号的排列变化来确定不同仪式的对象。杨雪莉问， 教授，这座神庙应该是和皇宫那么重要的场所，这里会不会有暗道连接着地下皇宫呢？我们周围找一下好吗？现在小叶身体不好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水才得。 陈教授讲啦， 老柳可以打保票，肯定系有暗道啊。不过既然讲系暗道，呢座神殿规模又咁大，我哋一时三刻恐怕未必可以揾到噶。 肥仔讲啦， 两位士头啊，俗话讲啦，受人钱财啊替人招灾， 你哋大概都仲未知道我同老虎有几大本事呢。我哋呢度唔係有好多黄色炸药咩？你哋几位出去唞下先啦。我炸条通道出嚟，等你哋见识下我肥爷嘅手段呢。 陈教授急忙摆手讲，唔好乱嚟，呢啲都係古代文明嘅遗迹，破坏一块砖都係犯罪呀。我心諗正话我跌烂咗隻玉石眼球，依家淨係我将功赎罪嘅机会啦。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尽数都响我心中。要找到呢条暗道又有咩咁难呢？于是我对佢哋讲啦。我睇呢十六条石柱嘅布置同偷地十六龙排列系相同嘅。呢种布局暗含巨门之数，汉代嘅古墓都曾经用过呢种机关。我先前响黑塔睇到呢座古城周围嘅形势，果然系占尽地利。可见呢个精绝女王啊，亦都系个通晓玄学嘅高人啊！不妨由我嚟试下用分金定月之术，可能会揾到呢条暗道都唔定。不过呢种方法呢，我都系初次使用，到时万一揾唔到，我哋只好另外谂个办法啦。众人听完都表示赞同，企喺旁边等候啦。我行到神殿中央睇下呢啲石柱，其实呢种透地十六龙柱嘅排列唔算系太难嘅，亦无非就系按照五行二十四方位嘅变化，只系地点场合唔同，略加变化而已嘅啫。响石柱之间反复行咗几个来回，心中暗暗计算。呢种透地十六龙其实就系蛇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啊，毁蛇飘忽，突然南北。呢十六条当中，只有一条透过地脉嘅，先算系真正嘅龙。讲就简单啦，实际用起身就要死好多老细胞啦。最后我将目标锁定喺神殿深处嘅四块地砖之上。我用小型地质取敲咗敲呢四块砖，其中三块实嘅，只有一块发出回声。呢块两米见方嘅大石砖，边缘上冇任何经常开动造成嘅磨损，睇嚟呢条通道肯定系好少用嘅，除非用炸药，想叫肯定系叫唔开嘅。我判断啊，最近嘅一条石柱就系机关。只是不知道依家呢个机关有冇失灵啫。我叫肥仔过嚟帮手，我将手放喺石柱下嘅六边形石槽。万一转错咗方向，触发咗咩机关，咁就大镬啦。于是叫陈教授佢哋退到去神庙外边先。我抹咗抹头上嘅汗，讲俾肥仔知，先将空嘅嗰边对准有可能系暗道嘅嗰块石砖。然后准备用力按顺时针转五格，反向转一格，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，然后又反方向转动两格，一下都唔可以多，一下都唔可以少嘅，否则会发生咩事就好难讲啦。肥仔讲啦， 妖老虎，你当我唔识做嘅咩？翻学嘅时候啊，我数学成绩啊都唔知高你几多啊！是不是鬼废话呢？转呢？ 我心中暗念秘术的口诀，千里寻龙，求之左右，顺阳五步，阴从其一，转。我们两个一起用力转动石草，转一格就一起数一下，转到最后一格，只听见嘎嘎嘎嘎嘎嘎这样的一轮响声，地面的石砖陷了下去，露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了。那这条地道是不是真的通向精绝国皇宫的呢？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